相逢，眼睁蒙蒙，雨睁蒙蒙。第二次偶然相逢，烟涌蒙蒙，雨涌蒙蒙。从此后，惊涛骇浪，爱因汹汹，恨意汹汹。从此后，天崩地裂，恩也匆匆，怨也匆匆。想当初何必相逢，烟正蒙蒙，雨正蒙蒙。细思量，宁可相逢，烟涌蒙蒙，雨涌蒙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。叹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细思量，宁可相逢，烟涌蒙蒙，雨涌蒙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。叹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生也相从，死也相从。